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拉萨的天堂，海水那么蓝。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人们衣食住行啊都是追求健康、 哎、 其他咱们不说，咱们先说喝吧。原来呢可能大家朋友聚会也好啊，家庭聚会也好啊，同事聚会也好的都喝白酒。 白酒现在好像在我们的餐桌文化当中它属于越来越淡的一种状态。 不是那么独领天下了啊、 哎。 所以现在呢既然是追求健康，同时呢口味也好，对身体还有好处。啊，另外呢，这个适应面比较广，所以呢，红酒慢慢的应该说是占领了大家的这个生活。 白的太烈，啤的呢喝完太长肚子、 哎， 对吧？然后呢，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喝红酒。红酒，您像这个男人可以喝啊，酒香四溢的、 嗯， 女人也可以喝， 是， 对吧？甚至呢，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也可以喝。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开始喝红酒，无论是家宴呢、啊 嗯， 还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啊， 对， 红酒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呢，要喝红酒一定要喝好的红酒， 这倒是、 啊。现在咱们国家的红酒。应该说进步也非常快啊、 嗯嗯， 但是跟这个世界领先的国家的这个红酒相比的话呢，可能还是有点落差。 技术， 比如说这个红酒呢是分这个新世界和旧世界， 对 吧？像这个旧世界的话呢，是以这个法国 为 代表，为代表、嗯。那么新世界的话呢，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澳大利亚， 嗯、然后美国呀、智利呀这些的红酒呢、嗯，叫做新世界红酒。 是的， 新世界的红酒它。不拘泥于传统，它的口味啊、 嗯、 更加丰富，它的酿制的工艺呢也会让更加科技现代化一点、 嗯嗯、 所以呢新世界红酒现在世界当中非常受欢迎，而新世界红酒的代表、嗯、周老师说特别对、 哎、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嗯、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的红酒呢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 嗯、 它特别符合亚洲人的口味，就果香味特别的浓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果香四溢。 对，说了这么多，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好的红酒啊、 嗯、 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圣吉庄园的小熊干红葡萄酒。 原瓶原装这四个字说着容易，可其实代表了它的非常高的品质。 嗯、 一旦原瓶原装，我们知道关税也很贵。 嗯， 啊、你当地的澳洲人他本身也喝这样的酒，就当地的，嗯、所以呢，这样的原瓶原装在市场上卖的都不便宜。 是， 你知道这么一750毫升的这么一个这个圣吉庄园小熊干红啊，你看名儿叫的挺好听啊，小熊。 对， 一瓶小400，368一瓶。 这个刷码的话就是 368 呀， 368。 对，所以价钱还是挺贵的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市场上呢、嗯、看见过这个品牌，但由于它这个价格呢相对比较贵， 对， 很多人。那就望而却步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今天可以说用百姓的价格，大家可以尝到这个相对比较好的酒。 哦，今天价格太值了， 真的。 这一瓶扫码368，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也花368。 嗯， 但您拿着可不是一瓶。 哎， 对吧？ 所以咱们说的是赶快把给大家破一下 今天 的酒、啊、 是，赶紧告诉您，太值了、 哎。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圣吉庄园的小熊干红葡萄酒、 嗯。 其实这个品牌呢，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品牌啊，已经跟大家 老朋友了， 哎，这个接触很长时间了，大、 嗯、 家对它的这个口碑真的是非常好，认可度非常的高 的、嗯。 所以经常打电话说，哎，你们最近有吗？哎，最近我们又筹集了啊一些 会员、嗯、联系好了， 来满足大家的要求。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共是6瓶啊，368一瓶，六瓶的话，您算算也得这个小， 您就算350、350、360、180、160、360、1000、1000呢 啊， 对吧？ 也是2000多块钱呢， 对 啊。那今天的价格呢是只要368，也就是说呢，一瓶的价格您可以打走6瓶， 一瓶拿走一箱。 哎， 我们知道红酒是标准的6瓶为一箱， 对， 所以一瓶的价格您可以拿走一箱。 嗯，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第一啊。 整个酒的进口、 嗯、 啊，酒当中经过几级什么经销啊、进出口商啊，它利润会层层加价。 对 啊，第二个呢，在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我们有一定的宣传作用。 嗯， 所以像这种庄园呀、新世界的小熊干红，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拿出一点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宣传经费， 嗯， 来再折抵，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一瓶的价钱拿走一箱， 对， 六瓶， 六瓶。但是刚才呢，这个李想你也提到了啊、嗯，因为呢，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 对， 而且呢，应该说我们的合作是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红酒呢也想急于打进北京市场，等等、啊、 新世界嘛，总要有点新的这个气象， 对，所以它的条件呢在这限制的哈。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确实是我都难以开口了，因为呢、嗯、这个368本来是一瓶、 嗯、 啊，但是今天咱们368呢拿走一箱，等于是六瓶， 嗯， 但是呢，因为我们关系非常好啊，合作的非常好， 是是是是是， 就是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再赠给大家一些呢？ 我告诉您，周老师，今天还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惊喜， 嗯， 因为呢是盛极庄园小熊干红也是和我们北广生活之间合作的非常顺畅， 对， 在这让合作的两三年当中吧，一直受到了北京的朋友的热烈欢迎，所以呢、 嗯、 北京的整个的门店的销量啊、 嗯、 是层层的攀升， 对 啊，是后边加零的那种增长的速度，所以呢特别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小熊干红的宣传支持， 嗯， 给所有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生活之间的听众朋友，特别在此时此刻加送一模一样的小熊干红两只， 太棒了， 也就是368、嗯、在今天您能拿走八只酒、 嗯、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这个是作为我们特别的加赠，不属于我们的常规动作、 嗯、 所以呢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生效， 所以大家赶快来抓紧时间了啊！ 是的， 那么我再说了一下，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的小熊干红葡萄酒啊、嗯、那么是它原价扫码价呢是368一瓶， 是的， 今天呢我们368拿到的是一箱还要多两瓶，也就是八瓶、嗯、因为六箱一瓶嘛， 对对， 咱们拿走的是八瓶，368您拿走的是八瓶啊、 嗯、 那么只限本档直播，所以呢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红酒啊，确实它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啊，但是这个新世界当中的澳大利亚的红酒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是的， 而且咱们中国人呢对于澳大利亚的红酒呢就格外的青睐啊， 是 因为它的这个口味啊就特别符合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口味， 是 比如说它这个果香味，据说这个小熊干红葡萄酒啊它是一个混酿性的，是吧？ 是的， 嗯， 这个所谓混酿口味啊，周老师啊，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啊，你看喝红酒的，如果稍微喝过的朋友都会知道， 嗯， 有的呢偏酸一点， 对， 有的呢偏涩一点， 嗯， 其实这就像有人喝咖啡，他喜欢喝黑的不加糖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大家的口感还是喜欢喝那种甜甜的调和型的这种味道、 嗯、 所以呢混酿之后呢它采用了每一种葡萄自己独特的口感， 嗯， 经过不同的比例的调配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所以这样的酒呢不酸不涩，水果葡萄的果香四溢。你像这只小熊干红呢它都用了什么样的这个葡萄给大家来进行中和呢？我可以告诉您啊，比如说希拉， 嗯， 赤霞珠，美乐，歌海纳， 嗯， 四种葡萄分别给大家按照不同的配比配好，然后再进行混酿，所以它的口感的层次特别丰富， 嗯，所以喝起来非常的醇厚啊。 对，您喝那个酒呢、嗯、首先那个酒的味道啊它是果香四溢的， 嗯， 它不会让你觉得过酸过涩过于刺激那种味道，同时呢它里面呢又会在不同的层次当中喝到四种不同的果香融合在一起，所以呢口感的一个厚度它又会增加、 嗯、 所以这样的酒呢特别适合大众化的这种口感， 没错， 所以家里呢基本上男人呢女人呢老人啊都可接受的一种口感、 嗯、而且呢说到这个正是因为澳大利亚它作为新世界代表的这个高超的红酒酿造技术， 嗯， 在搭配上呢盛极庄园它的酿酒师的用心的酿造， 嗯， 所以呢小熊干红的口感呢不愧于呢是一款酒庄酿造酒，丰富的层次和这个富含营养啊能够让很多人特别的喜欢， 是的， 嗯， 好的红酒酿造啊其实呢 第一个天然的条件，为什么大家现在说新世界的澳大利亚的酒这么出名呢？ 嗯， 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葡萄得好。 对， 为什么大家说澳大利亚的新世界就能出来，咱们中国也产好多的葡萄？ 嗯， 因为澳大利亚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啊，整体地广人稀， 嗯， 而且呢它中部有很多那种干旱的戈壁，类似于沙漠这样的地带，所以呢那个地方的气候就特别适合种植葡萄，种植出来的酿酒葡萄的质量就特别好。 对， 气候好，葡萄好，再引进好的酿酒的技术，它的酒的酒质和风味现在可以说是作为新世界酒的代表风靡全球。 嗯，好的，那说到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啊，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喜爱了。 嗯， 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圣吉庄园小熊干红葡萄酒。 是的， 那么它的一瓶的话呢，在市场上扫码价368，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瓶的价格368，你拿走的是8瓶。 对， 也就一箱是 直播哟， 仅限这档直播， 直播哟， 那么一箱是6瓶，再赠你2瓶，一共是8瓶，只要368。 是的， 你就可以拿走啊，合一瓶的话真是没多少钱啊， 您自己可以算了，一瓶几十块钱， 就是，啊，如果按原来的话呢，一瓶368，八瓶的话得小3000了。 是的， 啊，所以呢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澳大利亚的小熊干红葡萄酒呢，是特别适合喜欢红酒的，爱喝红酒的，爱与朋友亲朋啊分享的这样的人来购买啊，因为它实惠，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哈， 在我们今天喝40多块钱一瓶， 对对 对，真是， 非常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难得， 对， 喜欢喝红酒的啊，然后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放过， 说实话，真的，您可能喝过法国的旧世界的酒， 对， 您也喝过咱们国家有好多的不同的这个品牌啊所酿出来的酒，不一样的这个味道， 嗯， 但是我们尝一尝新世界的代表，口感都丰富， 嗯， 然后呢一个喝红酒现在是大家一个流行的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您尝尝不同世界的各种不同的味道的酒，您对于您整个对于品酒这个等级技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 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啊，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小熊干红葡萄酒。 嗯， 那么一瓶呢是368，这是扫码价。 是的。 今天呢，我们368，也就是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8瓶，750毫升一瓶的是8瓶。那么应该说市场价小3000了啊，所以这样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算。 是。 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向您承诺啊，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的。 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 是的， 所以这点呢您就放心购吧。 嗯，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葡萄酒呢非常多啊。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会喝干红。 嗯， 因为干红对于身体呢会比普通的红酒呢更好。 嗯， 因为这个干红呢它是有标准的， 对， 它的含糖量是非常低的， 是的， 是适于各种各样的人群的。 是的，嗯，就是干红呢它整个说我们的葡萄的发酵和转化已经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它酿出的第一从酒的香气来说更加的醇厚， 对 对，它的芳香物质所出来的是更多的，比传统的那种葡萄酒。第二呢就是干红现在是世界当中一个大家的趋势， 嗯， 就这样的酒呢，水果酿出来的酒，葡萄酿出来的酒呢，它的口感呢不会像那种烈性酒那么刺激， 嗯， 啊，女士也可以喝，很优雅， 嗯， 啊，男士呢也可以喝，然后呢这个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喝，适量的喝一点呢之后晚上睡得也香啊，浑身还觉得挺舒服啊，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大家的饮酒的一种趋势跟潮流， 嗯， 无论说我们刚才说到是家里的家宴当中，还是说这个商务的宴请当中，现在大家说哎呀别喝白的了，别喝啤的，咱们喝点红的吧。 对， 但是一说喝红的之后呢，红酒市场上参差不齐啊，什么勾兑的，嗯，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嗯，所以我们要喝就喝一点好的。 对， 好酒啊，原瓶原装的新世界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小熊干红， 嗯， 质量非常不错， 嗯， 但是说瓶好酒也不便宜， 是的， 对吧？ 是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的干红葡萄酒， 是的， 那一瓶的扫码价是368， 您扫码，啊，直接可以看 368，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瓶的价格368，一瓶的价格您可以拿走8瓶，嗯，拿走8瓶， 750毫升的大瓶， 对，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的。 但是只是因为现在的直播时间当中， 嗯，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加送2瓶的活动， 对， 您才可以拿走8瓶，嗯，错过直播时间，您就只能订6瓶。 对，那如果你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仅限本档直播。 是的，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丽坤，北广购物，放心的购物平台，开心的购物体验，有机会我也试试。北广购，放心购，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款东西，我觉得无论是吃啊还是喝呀，都是非常好吃好喝的，以及是老少皆宜的，就是蜂蜜。请到的嘉宾呢是小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椴树蜂蜜。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杰。那么在今天本档呢，其实想要告诉大家怎么来选一款真正的好蜂蜜。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们以前吃蜂蜜的话啊，觉得那种金金灿灿的就是好蜂蜜，其实并不是。咱们看配料表，看配料表的部分，它上边有一个什么配料添加，很多蜂蜜当中啊，它有各种各样的添加，什么果葡糖浆呀， 是 麦芽糊精啊，这种东西，这些都是对身体有非常大的负担的，因为你选的不是真正的好蜂蜜。而今天我要告诉给各位的是，你今天拿回去的是真真正正的纯蜂蜜，它叫做椴树结晶蜜。 这也是很多人不懂的，就是什么是椴树 啊？椴树呢是以源自于我们东北的一种蜜种。咱们说好的蜜，首先它要是一个好的蜜种，蜜种就是椴树花。椴树花蜜的话，它是在我们东北饶河地区才有的，而且饶河地区的话，它是咱们中国的东北黑蜂国家自然保护区。 但是提到了黑蜂，就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蜂蜜的品种，它采什么样的蜜也是很重要的。 对， 黑蜂是什么样的蜂？ 其实咱们先说普通的蜜蜂吧。咱们平时采一些蜂蜜的话，可能用的普通蜜蜂会击打一些抗生素激素，为了就是让这个蜜蜂能够采集更多的花蜜。但是我们为了让我们椴树结晶蜜它的蜜源更纯，没有任何添加，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东北黑蜂。因为东北黑蜂它有个特点，它就是它的抗病能力非常强，不需要给它击打任何的抗生素啊、激素啊，能够保证东北黑蜂给我们带回来的花蜜是真真正正的蜜的精华，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因为首先它的蜜种选的非常好，是源自于我们东北的百年的野生椴树。那在第二点呢，我们选择到的是所有蜜蜂当中比较好的一种蜂种，它就是东北黑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椴树结晶蜜它能够被称为我们所有蜂蜜当中的蜜制上品，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好奇说，小金说了半天哈，这个椴树蜂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首先我们是你拿回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质地，就和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那种蜂蜜的那种质地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整个是完全结晶的状态。首先第一点，因为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所以它是能够做到完全结晶的。第二点，它里边呢是特别的固体倒杯不洒的那种感觉，你只仔细打回家，拿回家之后你开盖直接倒出来，你会发现它直接是倒杯不洒的，然后你稍微融化一下放在玻璃碗里边，你可以感觉它拉丝的感觉，像那种冰淇淋一样，稠如羊脂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活了50-60岁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质地，因为咱们这个椴树结晶蜜的话可以算是咱们东北地区的一种独有的蜜种。 被你这么一说，产地又好，又是黑蜂，又是可能很多朋友活了50-60年都没有见过的这样的很好的蜂蜜。 对，没错， 它应该很贵吧？ 可以这么说，咱们椴树结晶蜜的话在咱们饶河当地的话是要卖78一罐。 78一罐，一罐是多少呢？ 一罐是1斤的用量。 买蜂蜜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市场上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蜂蜜了。 对， 78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已经不算便宜了。 是，其实咱们平时买的普通的蜂蜜的话至少都是40-50块钱。而且还不能保证它是不是有任何的添加呀这种东西，但是咱们这一款的话在当地是直接被当地的蜂农作为自家享用的一款 款美食，很难的再出口给别的其他地方来使用，所以在当地的话算是一大瑰宝。 小杰，你看已经来到北广生活时间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主打呢就是给大家大的一个福利，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它的一个优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一些特别的优惠呢？ 可以说我是第一次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款万舒洁精密，所以我第一次来我也给大家带到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平时我们市面上是78一罐一斤，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足足12瓶12斤的用量，只要299元。 299块钱就可以带走12瓶， 是 一共是12斤， 没错。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来自于东北的椴树的蜂蜜。其实提到蜂蜜，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家长在每天早晚的时候用勺子给你挖一勺，然后放到水里面去泡水喝。 对， 蜂蜜的喝法和吃法其实挺多的，是吗？ 其实按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很多老百姓都会觉得这蜂蜜嘛，可它可能就是泡水喝、冲水喝。但是咱们吃到的这一款椴树洁精蜜的话，就吃法就非常多了。首先它是因为它是一种完全结晶的固态的状体，所以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来抹面包片儿。或者是说，咱们小朋友他爱吃零食的，你给他做一些烘焙啊，做一些饼干呐、蛋糕啊，这些早上都是可以直接来使用的。包括说咱们到了中午吃完了午饭，觉得特别的油腻，再弄点下午茶或者是水果沙拉，拌一点咱们这个蜂蜜，做到一个什么呢？以蜜代糖的这么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爱喝酸奶，但是又受不了那个酸奶的酸味儿。你这时候再放一点我们这个椴树蜂蜜，简直非常的好。 没错，这样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 现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也是来自于东北的椴树蜂蜜哈，再和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椴树。 咱们这款椴树的话是咱们东北的一个蜜种，是咱们东北饶河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百年的野生椴树。普通的一些国家的话，它可以直接把这个椴树作为一种瑰宝，所以可以想象咱们这个蜜种它的这个蜜源是有多么的难得、多么的稀缺、多么的不容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光是椴树好，我们这款椴树洁精蜜的话，它选择的是咱们的东北黑蜂来采集的。东北黑蜂它是所有蜂种当中算是蜂之上品的一款蜂种。东北黑蜂的话，它不需要击打任何抗生素激素。可能经常买蜂蜜的朋友他比较了解，就是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他去采蜂蜜的时候，他会给蜜蜂击打一些抗生素激素来保证这个蜜源的供应链。但是我们这个东北黑蜂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抗病能力非常强，不需要给它击打任何抗生素激素，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带回来的每一款蜂蜜都是真真正正的所有的精华和营养，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些人去这个市场当中买的蜂蜜，回到家自己在食用的时候，突然间会发现这个蜂蜜啊非常非常的甜。后来了解到可能有一些蜂蜜当中含盖的有蔗糖啊，有一些涵盖有这个香精啊，有一些涵盖有这个防腐剂啊，也让很多人对于这个蜂蜜现在开始抱有一种疑惑的态度。 对，很多人现在开始不相信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句哈，刚刚主持人说有一些蜂蜜当中它会加一些蔗糖，没错，在咱们这个蜂蜜当中，其实我必须要爆料一个潜规则，就是很多不良商家的话，他为了提供这个更大的这个蜜源产量，所以呢他在蜂蜜当中加入了很多的白糖加工，很多时候检测都检测不出来的。这个算是比较良心的，他加白糖至少人体可以食用。 是， 但是还有一种更夸张的是什么，它是纯人造蜂蜜，就是里边是没有任何的白糖，没有任何的蜂蜜，它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各种果葡糖浆呀、淀粉糊呀、麦芽糊精啊、香精、色素。您想想为什么吃了蜂蜜没有效果，你可能选到的是假蜂蜜，为什么吃了身体没有任何的帮助，这就是原因。 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承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椴树的蜂蜜可以说是纯粹的非常好的蜂蜜，来自于东北的。 对，没错，今天我必须要给大家保证一下，你今天带回去的每一罐每一斤蜂蜜都是能够保证真真正正来自于我们饶河当地的，而且是由我们蜂农直接采集的，保证里边没有一颗糖、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带回去的是真蜂蜜。 再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从市场上当中购买的话，这样一瓶一斤是78块钱。 没错，78雷打不动的价格。但是今天本档的话，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足足12瓶12斤，就是你这一年拿回去吃都没有问题，肯定是够了的。 一共12瓶，总计是12斤。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